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最近几天气温骤降，天气越来越冷，在这个时候如果能来一块浓郁的巧克力，那一定会给你满满的幸福感。 Lonely Planet 旅行读物系列最近就出了一本专门讲解巧克力的书，环球巧克力之旅。书中精选了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巧克力店、巧克力种植园，深入浅出地介绍各种巧克力的特性、口感、配方，也提供了适合搭配巧克力的饮品和甜点，甚至推荐了周边的景点和活动。那么，可可豆是怎么变成巧克力的？全球著名的巧克力打卡地有哪些？全世界又有哪些巧克力节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环球巧克力之旅。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巧克力的故事。我想很多朋友啊都特别喜欢吃巧克力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讲的就是一本有关巧克力的书啊，叫做环球巧克力之旅。不仅仅讲我们身边能够经常买到的巧克力，会讲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好看的巧克力。那今天呢，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澳大利亚孤独星球北京办公室，同时也是环球巧克力之旅的内容策划李小可。李小可您好。 您好，大家好，我是小可。 另外一位是中国地图出版集团环球巧克力之旅的执行编辑戴叔。戴叔您好。 很高兴来到这里，大家好。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二位，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分享巧克力的故事哈。我们三个人聊一聊巧克力。那其实呢，孤独星球的相关的书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哈。一般介绍的都是一些跟旅游目的地国的一些风光啊、风土人情啊，大家比较喜欢的旅游的景点啊、住宿啊、酒店哈、啊、相关的是吧？但是这次我发现，着重讲的都是巧克力是吧？ 对、哎、 啊，那么之前呢这本书啊也出过这个英文版哈，那我们这回呢我将这本书引进国内并翻译成中文啊，可以说呢满足了很多喜欢吃巧克力的朋友的这样的需求哈。那最开始的英文版是什么时候出的？当时出版了以后哈，在其他的国家的反响又怎么样啊？我们后来又是如何决定引进国内的？二位谁跟大家先来讲一讲？ 那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戴叔可以稍微补充啊。因为其实这本书的英文版我们去年就出了，所以其实我们拿到那个英文版的文件的时候就开始着手这个准备中文版了。那英文版其实我们是一个系列，我们有一个环球之旅系列，包括环球葡萄酒之旅、环球咖啡之旅、啤酒之旅，然后这个实际上是这系列的第四本。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呢可能更关注的是吃和喝这方面，因为我们旅行指南也是希望能够更近的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一些在地的体验啊什么的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那刚好我们有在全球各地的作者的资源，他们也都是常常会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旅居一段时间，所以借由他们我们能够做出这么一系列的书，就是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体验当中。 这本书当时英文版在出版的时候，您觉得哈有哪些点啊能够吸引了二位，然后呢共同来翻译了出了这本这个中文版本？ 考虑到现在国内就巧克力的爱好者越来越多，我们觉得现在是出版这本书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嗯， 然后在我们翻阅这本书的时候，觉得里面的图片非常的生动，因为都是每个作者实地拍摄的，有些甚至是当地就是可可庄园或者巧克力店他们亲自提供的，所以就是非常有实地感。所以我们就决定在今年出版这本书 啊。这些图片都是很多作者实地拍摄的是吗？ 对的，因为它其实里面涉及到了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巧克力店啊、工坊啊，这些照片呢我们都要去实地拍摄。所以其实它里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譬如说巧克力工坊的主理人他自己本身的照片，这些都是要有一个采访，然后再把采访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叙述语言表达出来，所以其实它是非常一手的信息。 哦，明白，就是这些图片并不是说我在网上找到的，而真的是作者 对 去当地去那个地方拍出来的。 对的对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本书的后面有那么一长串作者的名字。 对，我们作者当中吃货也非常多， 是吧？ 喜欢巧克力的也很多。对， 那么这些作者啊他们平时是有自己的工作的吗？ 我们的很多作者实际上就是自由撰稿人。然后他们跟 LP 的合作有的可能也超过十几年二十年这样的，所以其实除了写一些我们通常看到的像英国啊爱尔兰啊甚至于是欧洲这种旅行指南，他们也会有这类选题的书，也会找他们做作者。 那这些作者当时在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挑选比如说这个作者要对巧克力的话题比较感兴趣比较了解才可以，是吗？ 是是是，一方面呢我们一定是会找针对这个选题有兴趣的作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肯定要对这个目的地很熟悉，因为有很多作者他是驻扎在当地的，那他在这个地方生活时间久了，他其实对于这个地方犄角旮旯有什么好玩的店啊什么的这些他都清楚，再加上可能也有一些语言方面的优势，然后这样他就能成为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一拍即合的状态吧。 哦，对。那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是我们孤独星球说哎，我们最近要做一本有关巧克力的书大家谁对巧克力感兴趣有很多作者库大家可以报名呢，还是我们是有的放矢的知道这个作者擅长哪方面的东西主动去找他？ 其实一般后者会比较多，但是因为确实有时候考虑到地域性，我们因为一本书基本上都会覆盖到全球，我们有时候考虑到地域性，那恰巧这个作者他就在当地他更熟悉这个资源，所以我们其实是两个方式结合。 那这本书在翻译的时候寻找译者的过程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其实跟我们合作的译者也有的是合作了很多年了嘛，然后他们自己的那个翻译的风格什么的我们也比较了解，然后这个译者本身也是一个很喜欢吃巧克力的人。 哦，是吗？ 爱好甜食。对对对，所以他其实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也觉得很开心。 毕竟这本书现在是中文的版本，有时候可能是要做一些这种本土化的这样的处理，有一些带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的东西哈。那我们现在这本《环球巧克力之旅》我们在翻译之后又有没有专门做一些适合我们中国读者的一些改变呢？ 对，就是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和我们这位内容策划都共同沟通过，就是要调节一下原书的篇章顺序，因为原书它第一章就是着重介绍了欧洲，因为欧洲是巧克力的发展非常迅猛的一个大陆，然后我们就把第一章就是转换成了亚洲，然后并且增加了一些亚洲部分的内容，然后增加了亚洲地区一些巧克力门店或者是台湾的一些可可庄园，然后贴近我们中国的读者，让他们就是更有兴趣去了解这本书。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呢，这本书啊，其实它在这个书当中也介绍了很多很多打卡地，是吧？ 对 啊，很知名的，我们可以品尝到非常好吃的巧克力的地方。那我们下面呢，能不能二位谁跟大家举一些例子哈？那比如说有哪些很好的地方值得我们大家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可以去特意探访一下、品尝一下呢？ 其实里面很多巧克力点其实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别，比如说他会推荐一些造型很独特的巧克力，或者说名字很有趣的巧克力，又或者说口味特别别致或者有一些奇葩的巧克力。那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位于墨西哥瓜纳华托的一家巧克力店，然后他是把巧克力的口味做成了很多种，有把蚂蚱、毛毛虫或者仙人掌这种很奇葩的食材放到巧克力里面。 天哪！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芒果、酸角或者辣椒等味道，就是会非常的具有墨西哥的风情，所以这个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巧克力店。 还有吗？ 啊，我这边印象比较深的是瑞士苏黎世的一个巧克力店，因为老板本身他就是一个环球旅行家，所以他其实他们家的除了店里的装饰，你就觉得他是从世界各地收藏来的一些小玩意儿以外，他家的巧克力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就是一些单一豆源的巧克力口味也很独特，什么雪橙啊、青椒味儿的，还有紫罗兰，就是我们想一想就觉得很浓烈。然后他还有一些巧克力的那个体验课程。所以其实去除了品尝巧克力以外，你还可以参与到他整个的这个巧克力制作的过程，然后那个周边风景也不错，还可以从山坡上俯瞰苏黎世，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很想去。 二位刚才推荐的地方可能离我们现在的距离稍微远一点点，一个在瑞士， 对， 其实相对好到达。墨西哥呢就要更难到达一些，是吧？那二位能不能推荐一些比如说离我们近一点的，那么尤其是现在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可能出国旅行啊的确存在一些小小的困难哈，那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容易到达的这样的地方啊，能够吃到的这样的美味呢？ 其实我们书里面中国这部分主要介绍的其实还是台湾居多，因为它主要着重于台湾的一些可可庄园，因为台湾一些庄园主，然后他们对巧克力有自己很独特的理解，比如说这本书它就着重推荐了台湾花莲一个叫邱氏可可的庄园，然后这个庄园主他就是会组织一些就是团队游，每个团队可能最多五个人，然后用几个小时的时间非常深入的让大家了解可可的种植以及它制作的每个流程，所以就会让游客就是有一对一非常亲密接触的那种体验。 我补充一下，因为实际上环球巧克力这本书里面它为什么就是我们提到可能像我们中国大陆的没有特别明确的这个巧克力店，主要我们它这本书的一个出发点还是就是选的这个巧克力店也好工厂也好，这个地方它一般像刚才戴叔为什么会补充台湾，因为台湾是有可可的种植园的，但实际上我们大陆确实目前还没有这个，所以其实它也没有把这非常具体的店放进来。 但是哈，但是我发现在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很多的不同的品种的巧克力和品味的巧克力，实际上在我们北京的一些商场 是能买到的， 一些店铺是能够买到的。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了亚洲十大巧克力美味，是吧？ 对， 他就讲到了比如说巧克力月饼，讲到了这个鸡蛋仔，是吧？讲到了绵绵冰，讲到了巧克力派，讲到了日本的鲷鱼烧，像这些我们大家都应该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店铺啊小店当中买到。 对对，就是一些国外的巧克力实际上中国本土的店里也都有在卖，所以其实这些我们都能买到。 那这本书当中啊，我发现那除了介绍全球各地各个大洲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巧克力之外，而且呢还专门介绍了巧克力的来由，让大家了解巧克力到底是怎么来的。那这一块是跟大家先讲一讲。 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是聊了一下这个书我们为什么当初引进，但实际上关于这个书的结构呢，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这里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那其实关于巧克力的书呢，我们虽然大家都吃巧克力，但是可能很多人对于巧克力这个概念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是怎么制作的，这些并不是非常熟悉。那实际上我们这个书在最开始就会给大家一个简要的介绍巧克力是什么这么一个章节，简单的说一下叫了解巧克力。那巧克力 的前身是什么，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还有关于巧克力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有名词，譬如说黑巧克力和白巧克力，单一豆原巧克力，甚至于巧克力整个的生产流程里面，它有一个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叫冰出瓣儿的一个专业名词，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其实在这本书最开始都有介绍。那这些介绍完了之后，就是我们代叔刚才说的，我们是按大洲去做了一个划分，然后介绍每个大洲下面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城市里有什么特别的巧克力和巧克力店。那之后呢，我们其实每个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特色的巧克力体验，像荷兰它可能有几种非常我们推荐的巧克力体验，然后在欧洲有没有一些巧克力节，或者说像老师刚才提到的亚洲的那种特色的巧克力的口味，我们这里也都会有说。所以其实除了一些具体的店和点，我们也会有一些像这种小专题推荐一些很适合去参与的巧克力的体验也好，或者说很适合去品尝的巧克力的口味也好。 对，然后我还注意到在这本书的目录当中哈，有一些这个目录是用加黑加粗的字体格外提醒大家注意的哈。 对的， 比如说在这个讲欧洲的时候讲到了十种神奇巧克力搭配，是吧，讲亚洲的时候提到了亚洲十大巧克力美食，那么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时候呢，提到了这个全球十大特色热巧克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三个部分来专门在目录当中作为加黑加粗的字体来提醒大家？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除了介绍具体的点以外，还会穿插一些小的专题章节。那么我们穿插不同的专题章节也是根据这个州的一个特点来的。就譬如说，因为其实欧洲的巧克力实在是太多了，那关于它的搭配呢，也是有各种让人感觉非常奇特的那种搭配，所以其实我们也选了十种巧克力搭配，大家到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么搭配过。 哦，可以试一试，是吧？ 对。那其实像非洲和中东这种热巧克力，因为热巧克力其实很多人都挺喜欢的，我们这里也重点推荐十款，看看大家到时候有机会，如果真的去到那边的话，也可以尝一下。 对，热巧克力是喝的嘛？ 对， 对吧？ 对， 是饮料。 因为它里面其实不光是介绍了巧克力，还会有一些巧克力的衍生品，譬如巧克力蛋糕、巧克力冰淇淋，还有热巧克力这种饮品，还是挺全面的，可以满足各种人的口味需求。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另外这本书啊，其实还有一个方面要跟大家来格外介绍一下，就是这本书它整个的装帧设计很漂亮，很有特点。比如说刚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就在上面说了翻开有彩蛋啊，就可以把这个外面的包装这张纸打开之后呢，就是一个巧克力的制作的过程。那这一块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其实就是因为这本书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它是一个系列嘛，然后之前也有环球葡萄酒之旅或者环球咖啡之旅，那么那一系列每本书的护封其实我们都有特别设计，要不就是设计了一份菜单，然后着重体现了这本书的一些精华部分，比如说酒类，不同酒类，然后还有咖啡或者是不同的口味的咖啡之类的。那这本书我们也想延续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传统，所以也就是想制作一个有别于原书的一个护封。那这次主题呢，我们就定成了巧克力乐园，这也是我们就是美术编辑的一个非常棒的作品。他就想把这本书里面介绍过的一些内容凝结成一个巧克力乐园，然后里面会介绍巧克力不同的制作环节、巧克力门店之类的。如果读者就是看到翻开有彩蛋，然后看到这个护封的话，可能他会更好奇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勾起大家的一些兴趣吧。 是这样的。哎，您刚才也提到，那这本书也就是说它的中文版跟英文版它这护封是不一样的，中文版是经过咱们单独设计的，是吗？ 对，这个中文版的护封是我们特别设计的，英文版是不存在这样一个护封的。 那英文版是什么样子的呀？ 英文版是一个精装的，就是一个硬的开本，然后翻开来它其实就是全书的内容了。 对，翻开就是我们看的那个 带有绿色标签的飞页、嗯、 那这块这个设计啊，刚开始是谁的主意啊？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设计师李小棠的主意、嗯、他之前也参与了这个系列好几本书的关于这个彩蛋环节的一个创意的设计，所以其实他自己本身也很感兴趣，就是让这个平面设计有更多的可能性、嗯、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护风的一个最开始想要做成的一个东西。然后巧克力他之前不是有家里的巧克力工厂嘛，很有意思、 嗯、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最开始有想过我们要不要做一个那样子的、嗯、但是他可能会更复杂，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让它更简单化，做成一个乐园性质的主题乐园，巧克力的主题乐园，慢慢慢慢这个设计想法在酝酿，然后一点点修改，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哦，对、嗯、因为查理的巧克力工厂是个非常好看的电影、 嗯、对的 啊，我也看过， 对， 看完之后我就特别想吃里面的巧克力， 是是是 是吧。而且我记得当初我在去北海道旅游的时候还专门去了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啊，我看这本书当中也有提到。 嗯， 那么我在参观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的时候也发现其实游客是可以看到巧克力的制作加工的过程的， 对的。 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护封的里面就特别的亲切，就好像看到了、嗯、哦，实际上巧克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嗯、是吧、嗯、 对，是的。 那这个里面的照片，因为它是护封里面还有照片，还有各种巧克力的美味的图片，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店铺的一些图片哈，像这些我们都是从哪里收集过来的？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书里的照片、嗯，我们在想好我们的乐园里面究竟有哪些部分的时候，包括像糖果屋啊、甜品站、巧克力的主题酒店的时候，这些都是有对应的、嗯、我们书中对应有内容和图片的、嗯、所以其实他们都是从后面来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在录节目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手里的这本书跟我们两位嘉宾手里的书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大家那个听我们广播节目可能未必能够看得到哈，因为我手里的这本书它的封面呢是那种蓝绿色， 嗯 啊，是吧？但是我发现戴叔手里的这本书却是巧克力色的，所以我还想问一下，同一本书为什么封面会出现不一样呢？ 主要是这本书我们就是在后期的营销的时候决定就是去参加魔点的一个众筹项目。 哦， 那么如果是参加魔点的话就需要让这本书显得特别一些，增加它一些不同的内容，让它和通贩版之间有所区别，所以我们就给这本书设计了另外一种封面、嗯、那您手里的这本书封面其实蓝绿色就是英文原版的颜色。 哦，是这个颜色的，还挺好看的。 对对对，嗯，对。然后我手里的这本书我们是、嗯、也是经过讨论觉得就是加一块烫金，然后把封面变成那种巧克力的那种深棕色，会让大家看起来更有食欲一些、嗯、 更像巧克力一些。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的这个读者哈、啊，想要买到这种特别版啊，就是巧克力颜色的这个封面的书能够买得到吗？ 因为就是这个是专门上了众筹的那个项目，但是现在这个项目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市面上只能买到通贩版本。 哦，就能买到我手里的这本蓝绿色的。 对对对， 是吧？ 嗯， 那内容方面是一样的吗？ 对，内容方面都是一样的。 那这本书啊，就是出来之后在读者当中的反响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是在魔点上经常会翻看大家的一些评论，就是这本书后期的评价是好评率高达99.8%。 是吗？ 对对对，大家拿到书之后都觉得很开心，因为它的内容装帧都让大家觉得很满意，就是因为它内容又生动有趣嘛，它就是不会太有很多翻译腔，然后还保留了英文原书的一些笑点，那它的一些图片也都很有实感，也都很有质感，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很不错这整本书。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位呢刚才也是跟大家讲了几个不同的地点啊，比如说讲了墨西哥啊，讲了瑞士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巧克力哈，那能不能再挑几个就是二位觉得比较喜欢的这种不同口味的巧克力能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吗？因为这本书当中介绍了如此繁多的巧克力，那二位对哪几种巧克力比较感兴趣啊，也能跟大家讲一讲吗？嗯， 其实老师您刚刚提到白色恋人，那书里的他也着重介绍了日本北海道的白色恋人工厂。 嗯， 那他和其他巧克力门店的区别在于，就是让游客可以亲自体验这个工厂的每个环节，然后实地看到大家。那其实在其他各个州，特别是北美洲和欧洲，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打卡地，比如说美国的好时巧克力工厂。 哦，好时。 对，好时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巧克力品牌。 没错没错， 就是大家可能会在喜糖里都会看到这种巧克力。那这个巧克力工厂就很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查理的巧克力工厂，它会把它建成一个游乐园的样子。那游客可以带着小孩就在这里，就是乘坐观光车到处游玩，然后还有一些4D 影片可以观看。 嗯， 那然后参观完了之后，还可以去旁边的巧克力门店，然后购买一些好吃巧克力的一些不同口味的巧克力。 嗯，因为看完之后肯定无法忍受住，我不去尝一尝。 对对对， 是吧？ 对， 嗯，对，这是您的推荐。那李小可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嗯，我就比较直接了，我就直接很想吃的那种。 嗯， 就是其实阿姆斯特丹有一个 Jodino 的一个巧克力店，那个它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口味的巧克力冰淇淋，实际上。 哦， 但是它每天会固定推出24种。所以其实我是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它一般是会把甜筒浸上巧克力，然后再加上一勺冰淇淋，然后再添加不同的香料口味的那种。嗯，然后有比较特色的郁金香巧克力，这个我很想尝试。哦，然后另外瑞士日内瓦有一家巧克力店，然后它会有百香果香橙，然后青柠藏红花， 藏红花， 对，还有茉莉，就是这种异域水果。哦，然后再加草莓巧克力。我觉得这个我脑子里没有办法想象那种口味，所以我就特别想去尝试一下。然后还有那种流浆巧克力蛋糕。 嗯， 然后还有巧克力奶昔什么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形态都有。 哦， 所以其实这两个也是我特别想去尝试的。 嗯，其实也，您二位提到了，我也忽然想到了，我曾经尝过一种什么样的巧克力呢？就是在日本的金泽，它的金箔特别的出名。 对的，对的。 所以去日本的金泽旅游的时候，我们会在金泽吃到金箔巧克力。 嗯嗯嗯。 然后我就想，嗯，有什么样特别的味道呢？ 对对对，其实对书里应该还是蛮多这种挺奇葩的巧克力。嗯，我觉得就是不管你的口味有多奇特， 啊， 应该在这本书里面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款。 但是大家可能看完了之后就特别想去尝一尝。 哦，我们还是很期待就是哪天可以自由出发出去吃吃巧克力啊，喝喝咖啡啊什么的那一天。 啊，对，没错没错。哎，那我们出版这本书啊，我们主要希望让读者了解到一些什么呢？ 我们刚才在一开始说了，就是像巧克力、咖啡、啤酒、葡萄酒什么的这些，虽然他们都是美食饮品这一类的，但是实际上都是跟目的地有非常强烈的关联的。 嗯， 那其实我们的优势确实在于我们对于目的地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其实除了让大家吃到巧克力，世界各地不同的巧克力，或者是去体验巧克力的制作过程，了解它的制作过程之外，我们每一个巧克力店附近我们都会推荐几个体验，就比如说这个附近可能它有巧克力博物馆。 嗯， 或者它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当地人才知道的公园。那我们除了在吃巧克力品尝巧克力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走出去去那个周围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就是除了这种吃喝的体验，吃巧克力的体验有了，那你的旅行体验也有了。我们其实是希望这两者是可以结合的。 而且我发现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的时候偶尔会在不同的页里面出现，比如说有三大顶级巧克力冰淇淋。 嗯， 还会出现三大顶级巧克力城市。 对的。 就是像盖一个戳一样哈，盖在这个不同的页上。这个我们是如何来确定下来的？ 大家都是吃出来的呀。 哦，是吗？ 我们用嘴投票。嗯，这个相当于就是因为作者们实际上他们要写这些都是会去当地亲自去体验的。那除了写完了这些店以外，我们可能最后想要说是有给大家一个 list。就譬如说哪些巧克力你是应该去体验的，哪些巧克力节你是可以考虑去参加的。 嗯， 那这些也都是参与这本书的作者投票投出来。 是投票投出来的。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可能是客观上的认知，哪些国家它的巧克力就是很棒，那这个只是客观的，可是巧克力它还也有一些主观的因素在，因为有些人可能喜欢这样的口味，有些人可能喜欢奇特的口味，那其实我们是主客观加在一起，然后做着投票投出来。 哦，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而是我们的作者通过了解了全世界各地的巧克力，最后有这么一个投票。 对对，就是我们可能会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榜单嘛，那所以其实我所有的榜单它都是有主客观的因素加在一起评定出来这个榜单的嘛，那客观就是我们通常的认知是什么，那主观是我要确认一下这个通常的认知是否有偏差，所以那我们这些推荐就是经过主观去确定了客观有没有偏差然后总结出来的。 这里我还想多问一句啊，因为刚才李小可你也提到了，就是除了环球巧克力之旅之外，还有环球咖啡之旅，环球葡萄酒之旅，环球啤酒之旅，是吧？那会不会在另外的三本书当中也会涉及到这种比如全球三大咖啡原产地啊，也会有这样投票的环节？ 其实都有，对，但是就是这本书他们的投票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书的作者基本都是国外的作者嘛，因为 LP 其实在全球有几百位作者，他们是在各地，那我们像啤酒那本书，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中国部分的内容，上海北京都有一些啤酒店入选，因为确实精酿啤酒这几年在国内也比较火， 没错， 所以其实如果喜欢喝啤酒的人肯定都知道有几家店不错，所以像那些店就是我们在做啤酒那本书本土化特意加进去的，因为确实它在国内现在的口味甚至于可能从中国抽出来我们放在全球的这个水平线上，中国很多地方的啤酒也是不错的， 没错， 对对对对，所以像这些呢就是根据不同的书的主题我们去做相应的本土化的一个调整。 稍微扯远一点，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在两三个月之前吧，跟我们同学就在国贸那个地方就去了一个啤酒屋，我就喝到了好多种之前从来没有喝到过的味道的啤酒。 老师您说的那个应该我也去过。 是吧？既然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巧克力哈，二位觉得在咱们北京有没有一些您二位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去尝到的比较好的这样的巧克力的吃巧克力的地方？ 我好像吃巧克力的店没有特别去，但是我有时候会点一些巧克力相关的饮品喝，因为我们经常会在便利店或者超市都能够买到巧克力嘛，有一些进口的便利店它其实是有很多种口味的巧克力，我偶尔会去买，但是很少会主动去某一个专门卖巧克力的店去买。 戴叔呢？ 就是老师您刚刚提到国贸，我正好之前在国贸的那个商城里面的外国进口超市，然后买了一块巧克力吧。 一块？只有一块？哦， 一加一，叫什么买一赠一这种，然后拿回去一看觉得这个品牌就是看起来挺眼熟，原来就是这个书里推荐过的一个新西兰那个牌子叫惠特克。 哦， 对，它就是一个牛奶巧克力，就是特别好吃，然后包装也挺可爱的。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巧克力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看这本书更多的能够了解到巧克力的品牌，巧克力的味道，有机会的话去尝试一下啊！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去环球啊，去其他的国家能够去任意旅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按照这本书去找一找，尝一尝。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以及这本书背后的故事，谢谢二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